着来电，先生给个甜蜜的你，穿着六颗星，踏着神刚刚入门，接下来你还要会弹琴，会写歌，会双截棍。后来庆祝不能弥补，我要将你彻底改造，基因重组大变身，我决定接受你的人生，当你的世上不完， 你的世上 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。

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。

起追逐你的执着，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，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，但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，要先说出你所有感觉，别再紧紧灌醉只有自己的世界，温暖太阳为你迎接，但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，但不能再勇敢一点点，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，我也会藏着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。 撞撞，什么时候才能 ready? One, two, three, go! Hey girl! 你像个果实，外表甜蜜，内在却坚韧无比，你充满惊异，美丽的生命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启动挡不了，当浪漫来袭，

爆裂的迹象，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。再见青春，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。存在。 想过找路牌，决定方向就不改，探险就要传开，我犹豫看爱就快要来，你的心我

我想要的，想做的，你闭塞也懂了，你想说的，想给的，我全都知道。未接来电，没留言，一定是你孤单的想念，任何人都猜不到的。的信号才有个依靠，有太多人太多事夹在我们之间爆炸，杂讯太多信号，若就连风吹都要干扰，可是你不想一直走在黑暗里傻闹，想追风想自由，想要一切小心手去看海放世界流浪， 我害怕你心碎没人 别管那是

有风雨无阻，爱要幸福，哪怕从眼泪中流出，流出。 Oh,

爱上了 I'm always online。和你 one to one， 爱开始扩散，我们连接了，穿越天空银河。我开始倒数 three to one， 想着我的孤单，爱亮了，爱笑了， I'm always online。爱亮了。I笑了 I'm always online。 我

还能温暖我胸口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